时光停笔的光芒，行走于水面上，让波浪荡漾，我们有创造世界的机会，让万物皆为。 Hold up， 当一切获得天空破晓、 yeah. 让我开拓做梦幻的美好， 准备 仿佛回到宇宙起源，束缚了黑暗和大地比赛，灌溉出了爱。Go go go go， 生命那么厉害，哇哇哇哇！ 哦，经过飞翔和不断的寻找，我们准在第七天落脚。Yeah. 未来席卷而来，梦想是破天开，被爱谁选都我猜测。 冲击高点，延伸的地平，我的城旁观着无尽， 不死一阙放即将来袭， 我要筑起天权的国度，只有梦想家才允许骄傲的进入， 我从来不否认我是先行者信徒，金字塔顶答应听我铺未来的路、 啊、无需无争和一起逞强，忧伤自然就被快乐流放，你的笑必然成为经典，阳光的灿烂，月光的迷幻，一曲而存在。 Go go go go， 生命那么深刻，哇哇哇哇，